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嘉宾集团的创办人总裁李文斌。Hello， 总裁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嗨，那我们已经连续好几集哦，请总裁来跟我们谈一谈，从中医观点来看健康，以及从自然的方式如何找回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延续来谈谈有关肠道健康这件事情。那我们嘉宾集团呢，在的今年度有设立了瑞信精准生医，我们透过精准医学技术呢，来测量肠道里面的好菌坏菌这一方面的这种技术，那现在一致获得好评啊，非常的精准哦，能够从肠道菌里面的分布啊，来看到我们有哪一些潜藏的健康危机。在现代医学哦，已经能够从肠道里面的菌相，以及肠道健不健康，肠道黏膜有没有损坏，来探知身体里面潜藏的这些疾病。然而在中医这个古老的智慧里面呢，早就已经知道肠道啊，主掌着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副器官，我是这么来形容的。那所以说在中医的世界里面呢，肠道被视为是后天之本，重要的枢纽。好，虽然我们认知到它是负责食物的接受啦，然后呢代谢消化，好，最后也把它排出来，我们好像一般人认知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在中医的世界里面没这么简单哦。有关于肠道的气机是否畅通，然后你的这个本来该排出去的这一些浊气，好，是不是能够排得出来，这个会引发全身性其他的问题。然而在现代医学角度呢，他们甚至把肠道视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因为他们发现到肠道跟大脑之间有着密切的所谓的脑肠轴的联系呀。那他们也发现哦，哎，不只是这样，哎，还有所谓的肠肝轴，也有所谓的肠肾轴。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肠道健不健康也会影响了肠道里面的菌相是否平衡。那这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哎，睡眠，哎，心理状态，哎，影响了整个脂肪代谢啊，是会不会身体发炎啊，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变成癌症啊，哇，全部都跟肠道相关耶。所以大家知道这一集有多么的重要了吧。所以总裁我讲了那么多，好像把你该讲的内容都已经强调了一点了，那当然要请教总裁您的中医专业啦。在中医里面呢，这个肠道如果不健康，比如说像痔疮啊、便秘啊之类的问题，在中医观点里面是怎么样呢？ 这个其实我会做出四肠漏，那个就是为了解决，因为普遍很多人都是有产生便秘的现象。 嗯， 那便秘的原因有两种，一种就是大肠的津液不足而产生的便秘，或者说有一种就是坏菌比较多，益菌少，那也会产生便秘。 是， 不然就火气大，它也是会产生便秘。假使时常便秘要产生肠壁啊，就会阻塞。啊，阻塞以后呢，它就会长了一颗瘤出来，慢慢长大嘛，那就变成痔疮。达到痔疮以内的就是内痔，在我们的肛门口的这个就叫做外痔，产生这个现象。痔疮漏呢，它本身就是说让我们的大肠的火气消除，使它的津液能充足。这样，那如果说因为你的大肠内的坏菌太多，益菌很少的话，那么这种产生的话一定要去吃那个益生菌，它那个效果才会显化出来。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您设计这个失肠乐是一种在帮肠道解毒还有清除体内火毒所设计的一种配方吗？ 对，因为肠道一般会长痔疮的会便秘的都是大肠火大嘛。 对， 肉浊气闭啊。 嗯嗯嗯， 气闭则肉生啊，那肉生都就是生毒啊，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啊。所以你这个大肠壁，你假使说时常精力缺少精力，它就会便秘，便秘的话它就产生气阻塞，啊，阻塞它就在大肠里面就会长出一个小瘤出来，比较轻微的就是痔疮，比较严重的就是就产生是大肠癌。那么我这个痔肠漏，我为了避免这个吃了以后会腹泻，其实这样以中医的观点来讲是食则泻其子，要泻，但是呢这里不能泻啊，但是呢泻药也要下，但是下得轻，不要让它产生腹泻的现象。腹泻大家都知道不方便出门了， 是 调成法，它的不泄的情况之下，它也能当大肠火哦。 嗯， 它泄出来，这个是要调整得很好，否则它是不会有产生效果的。你泄的东西放了太多的，泄的都不敢出门。 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设计这个市场都是它的范围想得很宽，因为大肠与肺是相表里嘛， 对， 同方是属西方之金啊。 对， 你大肠时常便秘的话，那个大肠的这个有产生浊气，浊气必往生于肺。 嗯， 但是肺不能藏浊气啊，有浊气就会产生肺病啊。 是， 所以它必须发于表。那么这个是肺主皮毛，这个肺中的浊气一定往外发于皮毛，皮毛就会产生黑斑。 嗯， 啊，种种的这个皮肤啊病啊就会产生出来。 我听懂了，就是说气闭则生热，热则生毒啊，所以失肠热就好比改善整个肠道环境，所以呢让益菌活不下去，让坏菌猖狂的这个糟糕的环境把它改善，然后呢再吃优生菌下去，所以优生菌它本来就是直接补充益菌，然后呢在好的环境里面它才能够定植下来，才能够好好的存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优生菌呢，它是有含后生元的，后生元就是专门在修护肠道黏膜，那所以说如果有失肠热的搭配的话，再加上优生菌，那肠道的健康就会很快的恢复。 没有错，这个它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OK， 那请教总裁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大肠火旺？因为看起来您的配方里面失肠热是属于大寒大凉清热解毒通灵利湿的配方，那这应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吃的吧？好，是不是说特定状况来吃，然后搭配优生菌呢？ 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应该是能有这个空档的话，也可以当保养。我们在疗愈的时候，一天要吃三次或者四次。你保养的话，一天就可以吃一次，或两天吃一次。尤其优生菌，更加益生菌脆弱吃的话，它会产生它的相辅相成的效果，能让那个环境呢，让益生菌会不断的扩增，不断的扩增生长，坏菌呢，它就会不断的消除掉。 嗯，所以说总归一句，就是说肠道好的健康那个环境要改善，好，就是说把里面的宿毒啊、火毒啊都把它消除掉，然后我们吃优生菌之后，这些益生菌才能够在里面定植，让我们的肠道呢能够健康起来。那是不是说便秘的或者长痔疮的人特别是需要用到失肠热？ 没有错，就是因为特别有长痔疮的你一定失肠热不行。 诶，那我们现在想到如果说肺主皮毛与大肠相表里嘛，那这个如果无法排除的这些晦气物在身体里面就会变成毒火，然后是不是说这种有口臭的有皮肤问题的这种人也可以吃失肠热？ 没有错，你大肠火口会臭，第一点就是大肠的便秘，便秘它浊气往上升，一方面生于肺，一方面从胃又跑出来，胃有湿热加上肝火旺盛的话，那它就会口臭。 嗯， 那个口臭是生了距离一公尺之后也闻到它的臭味了， 是， 那是很严重的。 所以啊，失肠热就好像是先把肠道里面的毒素啊、湿气啊都排除掉，然后把环境弄好，那优生菌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土壤，放到你的肠道里面去，然后呢这些益生菌就能够在里面好好的生长，所以等于是说一个负责清扫，另外一个负责补，好，失肠热负责清扫，优生菌负责补，这样就能够真正的改善整个肠道的微生态。哇，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组合。哎， 是啊， 所以在这里期待线上的朋友能够听得懂，我们肠道健康呢是全身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如果不管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生理状态，假设说这个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那现在你如果要来改善自己的肠道健康，然后你不是很明确你应该怎么样子来做，我们的第一个最首要的建议就是赶快进行肠道菌相检测。那这怎么检测呢？它是完全非常 便利的而且很先进的方式，只要用你的粪便，大概一小部分像花生米粒大小的粪便放到一个储存药剂里面，然后寄回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来，我们即刻呢就可以帮你上机，然后培养这些菌，从这些菌的基因里面去分析出来里面有好菌坏菌的菌种是如何，然后从这些菌的类别就能够判断出来你身体里面有哪一些已经正在发生的这些疾病，或者潜藏即将发生的疾病，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呢能够精准的针对自己的状况来进行健康上的调理。那如果你的菌相检测出来发现坏菌很多，那就像总裁所说的啦，那就是里面坏菌多就是因为肠道环境很差，那你就要改善这个环境。那改善环境很快速的方法就是可以透过湿肠热这个方式。那要不要用湿肠热，你就可以再判断自己是不是有口臭啊，火气大啊，有没有便秘啊，甚至长了痔疮啊。那如果以上这种症状的话，那绝对你就是属于湿肠热族群咯，就赶快食用湿肠热，然后再加上优生菌来搭配，那很快的呢就能够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健康。肠道环境变健康对女生来讲是更重要的，因为皮肤漂不漂亮跟你肠道健康是很大的关系，对不对？ 对， 所以总裁才会呢有另外一个配方叫做花想蓉。哇，听起来真的很罗曼蒂克呢，就是所谓的云裳衣裳花想蓉啊，这来自于一首诗啊。那从小到大我就常常听你在讲说，肺主皮毛与大肠相表里，排泄物无法下泄的话，它就会往回堆积，影响到肺，然后肺这里积了太多的浊气，就会发于这个皮肤跟毛发。所以像头发干燥、皮肤污浊、长痘痘不干净这一些，或者一些其他的皮肤疾病，其实都跟我们的肠道相关的呢。好，所以说我想请教总裁一下，花想蓉是基于什么样子的生理状态所设计出来的？ 其实这个直接跟大肠是有关系的。 是。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湿肠热啊，会产生便秘，就是大肠火，或者是说大肠的这个精力不足，就产生便秘。那么这个花想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滋补大肠的这个精力啊，让它大肠的它使它排便能顺畅。 嗯。 再来就是滋阴。滋阴它就会降火啊，降火火气降了以后呢，我们的皮肤啊就会细腻，就会滑嫩啊，老人般吃东西会脱落。我在这个泰国的时候，遇到一个七十几岁的这个空中少爷， 是， 但是他到我们泰国公司来的时候呢，他就全身包括脸包括手全身都是黑斑。 还以为他是泰国晒黑的嘞，就不是，他是黑斑。 黑斑呢？我看了以后，我就马上拿花想蓉给他吃，我送给他吃，因为他已经七十几岁了，他待人处事又不错，我看他是很善良的，那我就送他吃。他吃了一个月以后，就不断的向我要，他说老人斑都消失掉了，而且他的皮肤开始产生光滑。 是。 所以我再继续送他吃，直到就是说他没有再找我要的时候，我就没有再送他了。 就这样一直全程让他吃免费，这个人真幸运 哎。哎，对。 施长乐刚刚所讲的是好像在做清道夫的工作，在清，然后把这些火卸掉。那这个花想蓉是在做滋补的，这个所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理哦。 是，这个是滋阴， 嗯，滋阴润肺。然后补益脾胃为基础， 供给这个大肠的这个精益，大肠精益充足，它就不便秘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便秘啊什么的不能吃花想蓉，要先把这些火给卸掉，先吃湿肠热。湿肠热吃了一段时间，便秘啦、啊、痔疮啊或口臭之类改善的，那就可以改为花想蓉来滋补。 其实湿肠热在吃的时候呢，也可以顺便吃那个花想蓉。 哦，这样子哦。 哎，你湿肠热是饭前吃啊，花想蓉是饭后吃，可以同时吃，那么它的速度会更快。 哦，这样子 ，OK。好，所以如果真的肠道的环境很不健康的人，那你想积极来进行调理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湿肠热搭配花想蓉， 再搭配这个优生菌更好。 那优生菌很简单，就是你在睡觉之前吃就好了，因为在晚上睡觉之前你的胃酸分泌是非常少的，在这种环境里面优生菌就能够在肠道里面定植下来，并且呢在睡觉的时候让这些益生菌在肠道里面定植，让后生元能够帮助你修护肠道黏膜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然而呢，好的这一些优生菌里面的菌种需要在好的肠道环境里面来生长，那借用我们草本精元啊分子营养这方面的帮助，能够快速的来改善整个肠道的环境。那所以说经过这样子的调理呢，就可以让整个肠道的微生物环境呢变得平衡，然后变得健康。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女生很重要的福音耶，因为很多女生在追寻着美白肌肤漂亮，那都会去吃那个什么胶原蛋白之类的，这好像是只有在做表皮功夫，没有真的从里面身体里面的肠道环境改善。 中医来讲其实它是很浩瀚的，这个它是很深远的东西。你我们讲到就是花想容，讲到肠道，肠道如果排便顺畅，那么它这个胃气啊不会有浊气吧，它不会有燥热了。 是 啊，肺能生水， 是 肺属金，金能生水，我们的肾脏是属水，我们的肾脏的肾水是由肺来生成的，那么积之而来又会影响到诶水生木，你肝功能不好，你肾脏的水冲出去，那供应给肝脏的时候，肝功能也是会恢复，这是互相连贯的。 所以现在医学里面讲到什么肠脑轴、肠肺轴、肠肾轴、肠肝轴，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金木水火土嘛，所以这是完全一样的啊。透过总裁好的解说，让我们现代人能够了解到说，其实现代医学逐渐逐渐的发现，其实印证了几千年来中医早就已经了解到的人体奥秘的现象。所以再次强调，我们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切开来单独来对待任何一个器官，要能够让自己能获得健康，真的要重视平衡，然后这个平衡呢是身心都要共同一起好来协调的。那为什么身心要一起协调，这个我们在第一集邀请总裁来跟我们这个说明的时候就已经有讲到了，好，比如四时之气啦，我们的情绪啊，全部都是影响我们身体平衡的好一个很重要的外因的因素啊。所以呢，了解这些之后，我们更知道哎，其实要找回健康好像没有那么难，好，但是在生活里面要多注意一些，对不对？ 就是要使身体健康，你说不难它也是难，你说它难其实也不难，配合你的生活作息，配合你的情绪，平常日常生活的饮食这些习惯，吃了不好的东西也是会直接影响到你身体的变化作用嘛。 是 啊，你就说精神快乐的话比较不容易说导致气滞血凝，这个无论生气也好或者愤怒也好，那么你就会容易产生气闭、气血凝滞，气血凝滞呢，其实是阿子会发生一连串的病痛就出来了。 嗯， 只要将这个情绪调理好，你的风寒感冒稍微有一点风寒感冒，你赶快就要去把它吃好啊，不要让它延伸下去。感冒三天，它是还在肺，超过五天以后，它就进入肝了啊，超过七日以后，它就进入肠了，一直是不断的延伸下去。感冒一定要注意，赶快先把它吃好，不要坏脾气，生气的话要尽量发泄出来，你不要都闷在心里，闷在心里直接就伤害到心脏跟肝脏。那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出来。 所以谢谢总裁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所以身体要健康真的是心理因素，自己调和自己的情绪思绪，然后呢外在对于这个环境啊气候其实都能够要注意到，这个都是生活常识啦。不然一般人觉得有点小感冒，哎，就抓个西药啊吃进去啊把症状抑制下来，但是里面的这个风寒根本没有去除掉，有可能都继续的累积在身体里面，久了之后就会造成更大的疾病哦。 没有错。 那我们今天透过总裁呢来跟我们说明了有关于失常乐跟花小乐能够如何相互搭配，帮我们整个改善肠道的环境，然后再加上搭配益生菌，所以呢可以让整个肠道菌的环境呢变得健康起来。那这个好处多多啦，因为肠道健康，身体就会打下很好的健康基础。对女生来讲，这是皮肤美丽的最重要的一个好途径。好，那下一集呢，我们要请总裁特别跟我们讲讲有关于汉唐胃。汉唐胃是什么呢？记得我从小到大，像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一定要带着汉唐胃，因为有它就觉得很安心。它是专门应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那是什么呢？我们下一集请总裁来跟我们聊聊咯。谢谢大家，谢谢总裁。 谢谢。 拜拜。 拜拜。